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3月22号星期五啊，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嚟到今日星期五咧，又有呢个新一排嘅环节啊，就会出现啦。 新一排嘅新环节啊，音乐大秘宝。 系咁啊，六点钟将会出现咧，就系由我同波成一人拣一只心中啊吓，喺呢一个我哋港台嘅藏宝库里头揾啦，即系好正嘅 歌啦， 歌啊或者一张唱片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 你今个礼拜冇好似上个礼拜咁有自信咯， 我 你上个礼拜打死你啊！ 唔系，咁我见你今个礼拜做足晒功课，咁好早嘅时候，早几日已经开始讨论紧啊，呢日碟好冇，嗰日碟好冇，咁我唉算啦，让你一个礼拜啦。 呢、這个功课做咗几年噶， 系啊，唔系即系 几年前已经开始。 你同啲小朋友系要建立嗰个自信噶嘛，即系你要俾啲成功感、成就感佢，咁佢先会做嗰样嘢做得开心啊。你就系嗰个小朋友， 我已经见到你。 喂，收翻埋先偷睇， 你自己摆到，我以为可以攞啊嘛，睇下 一盏先。开股噶嘛？ 今晚嘅六点钟，我同阿斌就会每人都会有一首歌推介俾大家听啦。大家都可以 keep 住有你觉得你中意或者你想听嘅，或者你甚至乎知道一啲关于首歌当年嘅故事，即可能有啲你知啦，有啲歌我哋未出世啊嘛。 喂， 你知噶啦， 都有好多咧。嗱，讲真嘅，有好多作品我揀嗰啲咧，真都真系我未出世嘅，但系都真系会识嘅。即系例如我今日揀嗰只都系我未出世嘅，但系都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又系用你嘅咒语去对付翻你嘅咒语。 咩叫用我嘅咒语对付？ 因为你和我分享过你今日揀嗰张唱片点解会咁揀啊嘛，即系你讲咗一个角度俾我听噶嘛。 系， 我就用你嘅咒语， 用我 去对付翻你嘅咒语。 系啊，好嘢，佢去冇气走， 系啦，冇错，咁啊，所以一阵期待下啦，咁样。 喂，咁跟住今日想讲咧，应该寻晚大家会喺啲社交平台都会见到，即系同音乐有关系话晒都系音乐节目，系咪先？咁诶， 话晒 都音乐节目，差啲都唔记得咗， 好冇自信， 唔讲都差啲唔记得， 唔敢讲啊。 系啊，咁因为寻晚咧，香港队就对我突然间噏唔到最上边添，讲记咗日本队添，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耶耶耶，打我围赛。咁跟住咧，琴日大家就會 share 呢一個主場嘅歌單啦。 犀利喎！即係而家發現係我因為嗱講真嘅，我並不是一個足球迷，我真係少入球場睇波。嗯，我都以往冇留意開，原來有樣咁嘅東西嘅，即係有啲所謂主場嘅歌單咁樣。 因為之前去早多一個月左右對日本隊嘅時候去踢，咁嗰時我都有講嘅，因為有一個可以揀一隻入球嘅慶祝歌， 係 嗰陣時就係鄭伊健啊。 系自动胜利 Let's Fight， 即系呢个数码暴龙01嘅主题曲。 遇鬼魔我即刻变大个 啦，系啦系啦。 咁啊就嗰阵时讲都拣咗呢首歌啦。咁而家主场咧，今次咧就直情有一个 song list 咧摆咗出嚟， 嗰度 十几只歌咁样。 系 啊，咁啊我哋就喺度睇啦。咁当然究竟点样生成其实唔知，可能有机会系球员。每人揀一隻， 我覺得好大機會係球員自己， 即係揀一首幫自己，係好大機會。因為咧的而且確，點解我哋會覺得係球員自己揀？係因為可能你會知道有一啲歌，如果你話唔係球員揀嘅第三方揀嘅時候，你一定係即係有啲歌你未必會聯想到，因為可能你未知嗰個關聯係喺邊度。 你唔會咁揀啦，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好奇就係、是到底佢同一場球賽。或者嗰個現場氣氛點樣可以聯繫到呢？咁 能夠唯一解釋到呢一啲嘅歌單，可能就係我可能球員自己嘅心水歌，可能佢好中意嘅，喺比賽賽事嘅途中聽到，哇，好似會 就開心啦， 咁 music 幫佢打打氣咁樣，你知即係啲打機都係咁噶嘛，個角色一定係要有隻主題曲咁樣響一響先出必殺技噶嘛， 或者啲配樂啦，一定係要有呢啲嘅， 即係振奮一下嗰個士氣咁樣噶嘛。 咁所以實際上邊個揀，其實我哋都唔知嘅。咁但係我哋就覺得有趣嘅地方係，其實嗰個歌單我就好快咁講一次，其實有啲咩，即係假設聽眾未有機會睇到啦，包括有第一首啊，周國賢嘅《黃金入球》，即係踢出我天地嘅呢個主題曲啦， 呢、 這 個好合理、啊， 呢、 這 個好經典啦、 啊， 呢、這個 合理、啊。 跟住第二首啊，你自愛啊， 嗱唔好亂講啊，唔好話自啊，我好喜歡，係啦，好喜歡，係 就係話跟得好足，即係好 update 嘅，因為有 Lollytalk 最新嘅派台嗰、那個六度雙隔理論啦，跟住亦都有 Ian 之前嘅派台夜視鏡啦 ，DJ 嘅遠征啦 ，Rubber Band 嘅發現號啦 ，Sika 嘅天氣之旅啦 ，Mesh 嘅 Do You Mind 啦， 新 啊，新 嘅， 跟住寶琪同Kala 嘅1212啦，跟住安仔陳建安嘅未知道啦，陳雷嘅繁星啦，洪家豪嘅半天空檔啦 ，AK 嘅 Blue Monkey。叶巧林嘅无穷尽，林家谦嘅流浪者的海，冯允谦，sorry 我头先讲咗咩啊？ 流浪 啊，对唔住啊，系流离者的海啊，跟住冯允谦 featuring Young Hyson 嘅寻找隐世巨星啦 ，Steffi 嘅 Fantasy Tale 啦 ，Twins 嘅大红大紫啦，张崇基张崇德啊嘅龙珠九城， 呢、 這个 好嘢啊！我发现其实好多时候咧，一场球赛所谓一啲我哋叫做打气歌咁样咧，好容易会 link up 到就系啲咩咧，就系一啲动画嘅主题曲，即尤其经典动画嘅一啲主题曲， 龙珠啊， 系啦， 龙 珠九城。又有啦，咁然后黄金入球又有啦，咁即系再之前数码暴龙嗰啲又有啦，即系呢啲系即系几容易会发现啊！一场球赛你要帮啲球员打气嘅时候，或者可能入波庆祝嘅时候，就系会拣一啲动画相关嘅作品。 因为动漫作品佢哋嘅主题曲好多时候佢个编曲都系好热血啲，节奏快啲。即系头先你听落去，好大部分其实佢都系会系一啲 upbeat 啲嘅嘢嚟噶嘛，即系譬如或者 band sound 啊咁样。咁跟住譬如 Steffi Fantasy Tale。呢只 呢只系咪 跑 online 系啊，留在彼此的身边嗰只咯，系啊，但系因为佢又系节奏感快啦，系啦，同埋咧，唔知点解呢一啲有咁上下童年回忆嘅嘢咧，你一响起嗰下，你突然之间个人个毛管动好似哇有道力入咗去嗰种感觉， 系，可能 同埋跑快啲啊嘛，跑 online， 再加上可能啲球员嘅年纪同我哋都相若， 你唔好借啲嘢将自己同人哋拉， 当然佢哋一定后生过我啦，一定后生过我哋啦。 跑得好 啊！ 你啊， 就嚟退役都得噶啦。如果我咁大嘅话，咁但系即系嗰个年纪相若嘅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大家一啲可以话童年回忆啦，或者可能系一啲细个会接触嘅一啲歌单，都系呢一啲可能系动画啊online game 嘅主题曲啊。 呢啲系童年回忆啦。另外一啲 band song 节奏感强啲、热血啲啦， 或者一啲新歌咯，即系 Sika 天气之旅呢啲好新咯。 而又系咁好重咯。本身個編曲， 同埋我覺得 Sika 天氣之旅揀得好啊！你踢波最緊要嘛，天氣好啊！你落雨踢波咧，踢落雨 打波先嚟落雨啊！ 打波先嚟落雨啊！真係連個天都唔中意我係嘛？ 而因為我哋頭先講嘅嗰一個觀察咧，即係除咗係啱啱尋晚嗰場波嘅主場嘅 song 之外，因為其實咧過去都唔止一次，即係我哋港足係主場都有 song， 其實睇翻知道上年。系对，譬如新加坡咁咧，都有个 song list。咁当然咧，你亦都会发觉就系、是、啊，有一啲歌咧系会即系叫做出现过嘅，都譬如 Steffi 嘅 Fantasy Tale 啊，黄金入球呢啲完全系热门嘅歌曲啦、 啊， 你会发现， 一定摆落去啊。 系啊，跟住DJ 嘅远征都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候你会发现，就算嗰首歌唔系经常出现，但系嗰个 artist 都会系经常出现嘅。 系 即系头先讲譬如冯允谦咁样，今次就系、是。 尋找隱世巨星啦！ 上一次就係入場人士注意啦，呢、這個亦都 make sense 啦。 入場人士注意好合理。 咁本身演唱會主題曲都係大家入場嘅時候就叫你嗌盡啊嘛。 你斷估唔會擺係山卡拉落去啊嘛，但係。 都系， 除非佢去到好远踢波。 All that I want 都放一只可以， 系啦， 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呢、這个我觉得 呢、 這个 都 几 好 嘅，个意思上都 OK。 但入场人士注意本身嗰个 band sound 系强劲嗰啲啊嘛， 系啊。 咁跟住上一次有譬如啊郑伊健嗰首又有啦， 嗯嗯， 系啊。咁跟住譬如安仔唱创作者啲派对都有，你会见到可能某一啲嘅 artist 嘅歌，好似你都好自然会谂起就系同即系佢嘅音乐系会同一啲即系鼓舞性啊、热血啊 有关系。 关系你会中意听佢啲歌，我觉得。 其實喺呢啲歌單上面都幾反映到嘅。 係係係，所以呢一啲咧歌曲當中咧，你會發現啊，即係雖然你可能有時會拗頭覺得啊，佢好似好唔係屬於足球場呢個地方，但係深刻可能歌詞啊，或者可能一啲嘅編曲上有嗰種可能會有鼓舞到即係球員嗰種啊，即係有時唔係下下都一定係入緊波噶嘛，有時可能要防守嘅時候，咁你都要有啲嘅歌曲去幫自己打打氣，頂住頂住咁樣咯，我諗係。 因為即係等於運動員，你有時都會見噶嘛，即係職業選手比賽前都會戴住個 headphone， 因為。做運動最緊係乜？ 入嗰個鬆啊， 同埋嗰個節奏，係嗰個鬆，我以為個鬆係個中文字。 又玩節奏遊戲咁啊，而家當係 嗰節奏好緊要啊！即係譬如泳手，有時都會聽你見菲比斯嗰啲出場。雖然我知菲比斯都有啲歷史啊，即係唔係最新嘅。 應該幾咩年代參加比賽啊？咁比較少聽。 你一定係睇史不知啦，咁你。即系成日会讲，即系运动员系需要有一个 节奏，拳击手都要啦， 篮球员都一样。即所以其实外国媒体有阵时都会噶，会访问一下一啲运动员，就系、是、啊，其实你进场嘅时候见你戴住个 headphone， 其实你听住啲咩歌咧咁。譬如 NBA 嗰班咪好中意听 hip hop 咯。 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主场成日都播住嗰啲啊。 系啊，主场即个 DJ， 因为其实 有 DJ 啦， 有 DJ 添啦，直情系会带气氛啦。咁甚至乎运动员一落嗰架队巴行入去更衣室嘅时候，除咗你睇。佢嗰套衫嗰啲就好似行 catwalk 咁啊，其實之外就係你見佢哋都會帶住，就係會聽緊歌咯。 唔好覺得佢係好酷或者好唔係嗰個球員啊，唔睬人嘅，成日戴住個耳機啊，同佢 say hi 唔理人嘅。你唔好怪佢，有時即係要喺比賽之前進入嗰個狀態，去翻嗰個節奏，其實好重要嘅。 係啊，因為你緊有時。即系我知佢哋未必会紧张，但系譬如我哋自己紧张，我有时紧张啊。 你凭咩觉得人哋唔会紧张啫？可能佢会紧张咧。 专业噶嘛，但系佢系即系譬如 hip hop 咁样会有一种节奏，即系一啲自己中意或者听开。即系我有时譬如我可能会紧张啊，咁之前我都会戴住个 headphone， 好似你咁讲，进入自己嗰个 松松啊，系啊，即系不论中文嘅松定系英文嘅松都好重要。 中文嘅放松 系啦， 定系英文嘅 reset 一个松都紧要。咁所以有趣嘅，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又唔知跟住之后嘅赛事又会唔会有，因为其实唔单止 都会 update 嘅， 因为我哋发现唔系净系即系港足嘅主场会有啊，其实有啲球会比赛，其实佢哋自己都会拣，我嗰一季究竟主场嘅音乐会系边啲咧咁样，咁大家又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即系有时本地嘅运动同埋本地嘅音乐等等都好有关系啊，都唔系一啲唔关事嘅嚟嘅，咁而我哋啊。作为一个音乐节目，我哋都拣一首歌，即系唔喺呢个 list 里面可以考虑下新嘅派台歌可以放。 经过好慎重嘅讨论之后， 精密嘅计算之后，我哋拣呢只好似几啱数嘅。呢首歌就系个名啊，都已经有 feel。 一定中场嗰阵时播咧就好有 feel。 系出嚟嘅时候。 系啦，喺休息室行出嚟，哇！ 个节奏嚟啦，感觉到啊 ，feel 到啊， 系啊，你知 波嘅节奏啊 ，Cola 嘅。 大大步大大步走，守规矩等一等情。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响，等不到一个人影。发生不息，殊途同归。我要发动，为有没有人喂喂？份内事要做完做什么？冲出来！保险箱终于都打开了，车子板为何怕高调？Back in the game想问问出动未？出动未？心动未？出动未？巢穴里闷到死，一会放出嘅上上上。 you're back in the game. Back in the game. Na na na na, hey. Back in the game. Back in the game. 无论上半场个比赛点样都好咧，入完呢一个更衣室行翻出嚟就 back in the game 个感觉啊！ 冇错啊，一定要反攻成功啊！ 系听到有 Cola 嘅拍嚟做乜叫 back in the ga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垃圾收费生效日期延至八月一号，当局公布十四个处所下月一号起实施先行先试计划。根据环境及生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首批先行先试的公营房屋是荃湾满乐大厦安宁楼、柴湾连翠村。私人住宅方面，包括设有业主立案法团的九龙城城龙居、三毛大厦深水埗北河街15、17号，以及长沙环道58号。商场就包括大埔新达广场、屯门卓尔广场。食肆就有金钟海富中心、大家乐、新蒲岗新光宴会厅等。西九龙政府合署同两间院舍亦都纳入计划。当局表示，先行先试计划期间，会向所有试点免费提供指定袋同标签，并会在过程中收集运作数据和透过意见调查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检视他们准备程度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计划在5月至6月向立法会交代报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4月1日起调整部分公屋入息和资产限额，入息限额平均上调幅度是 2.1%，所有家庭人數住戶的資產限額按既定機制上調 3%， 調整後的入息限額一人和四人家庭限額會凍結在現行水平，一人家庭入息限額維持12,940元，四人家庭30,950元，二人家庭新限額是19,730元，上調幅度 0.9%，三人家庭新限额是24,740元，上调 1.4%， 五人家庭的新限额37,740元，上调 1.5%。 房委会发言人说，考虑过目前经济状况，参考以往做法和入息限额调整的情况之后，通过有关调整。政府公布公开招标出售位于新沙田火炭三美街的沙田市地段第646号用地，作电动车快速充电站用途。5月31号截标，地盘面积369.9平方米，指定用作电动车快速充电站用途。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话，为了鼓励的士和小巴车主加快转型至电动的士和电动小巴，参考现时专用石油气加气站的安排，各指定快速充电站将对电动的士和电动小巴设立充电上限价格机制，指定快速充电站营运商将不能向电动的士及电动小巴收取高于环保署每月公布的充电上限价格，其他电动车的充电价格就由市场来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市区最高气温约2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

成，你头先啊帮港队拣咗啲歌嚟打气啦，我都要拣啲歌帮自己打气。毕竟我内心都系个小独独啊嘛，好多时候内心都有啲纠结嘅状况。 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 Aren't you thinking of？ 作为一个 I 人，到底怎样可以放松自己，融入人群当中，是要靠少少音乐的力量的。 一出猎无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便感最吸引，其实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似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生发。开心可以揀，打一关跌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往还，打关头上手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躲，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堂，看球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 上菜饮，喇叭扭开今晚微粉，喜欢这里有灰尘。 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烦，咁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低声可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的心法，心态完全开心可以拣。第一关键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们打开出口一个，紧急应变的心法，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如果中一两桶，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动活用出错。发觉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在捐的山窿，我已规划服中跟你轻松，打开出口。出口一个 Benora 紧急应变逃生法，所以下次当你在一个 party 上面见到我这一类嗌人的话，你帮他戴个 headphone 啊，俾啲歌佢听，令佢由一个嗌人转变成为一个E人。 辛苦了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两白兔随便吻，脚也有些伤痕，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艳红如石灯，长着火少女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衅，身不羁的眼神，越怕走人越要正正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内心，乱撞和乱哼，只你令我抽离魂魄。 到顾定轩浪漫提克，戴上了 headphone 的世界，所有东西望下去都会五光十色。沉醉在短短时间的大变身当中，力量好像在耳仔这样不停涌入去。Delta T 隆中之人，不过那一种的快乐呢就好像一种的兴奋剂这样啦。 宠我吧，哭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 多巴胺都会有衰退的一日嘛。 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于体贴任我拣。 之后带来那一种的疲累。你又会点处理 啊？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Tell me,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 U I C, you you 敷衍了事，尽管你成日都会屈不得志。 我爱上你，不喜欢只得一。 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掉过一种兴奋的感觉之后，作为一个 I 人都是享受宁静的深夜，慢慢地坐在路边望着人群行来行去，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神，说话从不知半宵期，若你出现我的面前，测试太发展，上尖桥感觉跌入爱恋，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笑似快要触电，暗处意向也有暗示，会不会想一起学那套是爱的焦点，没说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圣善，睡觉中亦会很甜，在浪漫空气里过点，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 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六点听新闻。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奔神，快手啲掘啦，新闻都播完啦， 播成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诶，好似得啦，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音乐大秘宝， 好啦，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 哇！呢、這个音乐大秘宝、啊， 呢、這个新咗一排嘅新环节音乐大秘宝啦， 又嚟分高下啦，我哋 系继续又分享下我哋喺我哋公司嘅呢一个library 嗰度啦， 搵 到 宝藏啊， 系搵到一啲咩歌同大家 share 咧。咁啊，今日你话你嗰个都系受我启发啊嘛， 你知错未先？ 我点解知错啊？ 你 好中意启发人嘅， 你知错啊？因为你输咗俾我太多次啦。 上个礼拜先话唔系计输赢嘅，今日自己喺度讲话你输咗好多俾我咁啊！嗱，今日咧我拣嚟嘅呢个就我讲先啦。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即系都谂咗好耐，因为嚟紧weekend 呢几日就会有香港有一个嗰啲流行文化潮流嘅 festival 啦。好劲啊！呢、這个 好劲啊！呢、這个我嘅 social media， 我唔系一个潮人啦，但我都系咁见到啦。 系啊，播条 trailer 嚟听下先啦。 咩啊咩啊？ 播条 trailer 嚟听下。 咩咩播条 trailer 有咩？ 有啊。 系咩系咩？哦，我见到啊，今日你继续系啊，哇，话晒都系盛事，播俾大家听下先，我都即系失敬，有啲失敬，听下先， 支持噶嘛， 听下吹下先。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首度空降亚洲并登陆香港的全球潮流盛事 ComplexCon 由今日起至24号在亚博馆举行，带来音乐、时尚、运动、潮流、艺术、美食等多元化活动，晚上更会举办演唱会，带来国际性重量级表演嘉宾，绝对不容错过。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哇，不小心支持了 劲啊！ 我唔小心支持咗啊！ 嗰、那个 line up 好精彩啊！ 劲啊！劲啊！劲啊！系啦，即系呢个盛事之都嘛，我哋系咪先？系啦，咁啊，呢个 ComplexCon 咁啊，就开始咗啦。咁跟住咧，即系我就谂下， 系今日 系啊，头先冇讲今日咯，系咯，人哋咪讲咗咯。 我知道，唔系我即系对啲时间你明噶啦，系啦， 系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谂紧啊，即系究竟呢啲潮流文化嘢有冇其实一啲我哋嘅广东歌，其实都有呢一个面向。其实有阵时喺嗰啲我哋之前都会讲嘅嗰个专辑封面设计啊，内容上面合作单位，其实佢除了一首歌之外，佢可以 promote video 啊，佢好多样嘢系可以延伸出去噶嘛。 系 咁，我今日想带嚟呢个秘宝，可能大家有机会听过呢首歌。我嗰阵时咧 怎望歌名我都嗰阵时未必记得嘅。后屘我听一听我就知道我细个听过呢首歌啊，系我细个。 你细个 呢首歌劲啊！ 你细个唔使咁强调嘅。 呢首歌就系林文龙啊。 哦， 并不是嗰个林文龙 啊，系嘛？你话 系，系首歌名叫林文龙。 Okay, 林文龙呢个歌名已经包括咗唱嘅三位朋友啦、 啊， 包括林海峰、郭文辉同埋麦浚龙啊呢、這个组合啦。咁咧呢一个嗰个潮流嘅嗰件事系劲啊，劲在咩呢？就系、是、其实喺嗰个 music video 上面嘅嗰个制作，因为嗰阵。嗰陣時推出嘅時候咧，佢係用一個 CG 去做啦，全 CG。 講緊嗰個年代係勁嘅，因為即係而家可能會比較多少少啦。 係啦，即係嗰個技術進步咗嘅時候，成本相對地，如果你要去比較嘅話，嗰陣時應該會高啲啦。同埋嗰個年代，我哋香港嘅 MV 你話要有好多，哇，甚至去到全 CG 添，全 CG 全部電腦特技咧都唔容易嘅。咁所以嗰陣時呢一個 MV 係。一推出就已经是劲噶啦， 嗯， 咁呢个系即系首先喺个技术上面啦，第二咧就系佢为咗三位主唱咧设计咗个角色而设计嗰个嗰位朋友咧就系、是、加拿大籍嘅华漫画家 Patty 李志健咯，佢做过Superman Batman 嗰边真系 DC 嘅， 哦，真系佢有曾经参与 系啊 嘅， 系啊，佢真系帮嗰边做过噶，系啊，系啊，佢嗰阵时系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就自己哇画咗好多一啲demo 漫画就寄去。俾 Marvel 寄去俾 DC， 希望成为漫画家咁样。咁所以由呢、這个即系咁出名著名嘅朋友去做设计，佢哋三个角色，所以大家会记得嗰、那个music video， 或者你会见过个造型啊。佢哋笠住个头盔啦，三只好鲜艳嘅颜色，然之后譬如软硬，佢哋咪有一点点或者好似个 几个 M 字黐埋咁样嘅。系即系嗰个设计喺个角色设计上面就帮佢做咗呢一件事嘅。 OK， 系啊，咁甚至乎嗰个劲系劲在当年啊。Kanye West 係有 share 過呢個 MV。 Kanye West 佢 share 係係大家認識個 Kanye West 係啊，即係有 mention 過，所以係勁嘅其實。即係佢哋係有，甚至乎嗰個再推進一步嗰個潮流上面，就係佢哋都做咗一啲實體公仔出嚟。係咁就揾咗 Michael Lau 呢一位好著名 嘅，好、這個、出名嘅唐膠嘅一個即係 artist 啦。 係啦，佢就將呢佢哋幾個嘅設計咧變成咗一個真係實體嘅公仔。所以無論即係 music video 上面咧，即係啱啱講嘅呢個陣容係。基本上喺潮流界都會有人去 mention， 咁嗰陣時都行得好前嘅，即係譬如先講嘅三位朋友，其實佢哋喺潮流界上面，大家都會記得嘅咁。咁但係好啦，即係呢一個就令到我會諗起呢一首歌啦。咁而呢一首歌我本身都好中意，即係歌名我覺得已經係好勁啦，即係佢用咗呢個食字嘅方法，亦都將三個人嘅名字放咗落去啦。然後個風格上面亦都係嗰種少少，我又覺得唔 exactly 係我哋認知即係 R&B， 但係佢嗰種係舒舒服服嘅風格。咁咧，然後咁我本身已經好中意呢首歌啊，再加上佢勁嗰個位就係咧，其實佢嗰陣時係有推出一張 EP， 林文龍嘅 EP，而 EP 裏面咧，佢係有另外幾個版本揾咗唔同嘅單位咧去做咗一啲 remake 嘅 ，OK， 係啦，包括有Seventeen 啦，跟住有 Snowman 啦 ，Snowman 即係 Jerry 啦 ，Swing 啦，同埋有青山大樂隊，即係譬如阿溝叔啊，阿李端閒啊，佢哋幾位啦。何炳啊咁样，咁所以咧变咗呢首歌本身好中意啦，咁然后里面其实仲有几个版本，我之前一路因为嗰几个remake 嘅版本咧，你喺网上面未必咁容易，即系串流未必会有嘅， 系， 咁所以你真系要有嗰只 EP 咧，你先至可以听得到嘅。而本身咧，我系谂住播原版俾大家听嘅，去到啱啱上一秒，但系当我讲咗嗰句话，其实串流平台未必会有咧， 你就想播一只。平时大家喺串流平台未必听到嘅版本， 而我几中意嘅一个版本系嗱，譬如 Seventeen 嘅风格，大家会知 acoustic 啲啦，咁跟住青山大乐队会电子啲啦，然后 Snowman 就真系会 jazz 少少，大家会知道 swing 嘅歌。咁所以咧，我自己 personally 呢几个版本咧，我系会比较中意 Snowman remake 呢个版本。咁、 啊、 所以今日我转一转态，临时临急，突然之间扭一扭态， 做咩啊？惊输啊？ 唔系，即系分享一下，即系个珍贵程度啊嘛。系、 okay, 啊，咁所以我决定今日 你用我嘅咒语去对付翻我。上个礼拜用完 Juno， 咁我礼拜又俾你再用 Juno， 系咪？好啦好啦， 但系呢个版本唔同， 呢、這个劲 好多系。而本身即系林文龙嘅编曲监制作曲都系靠叔啦。 OK， 咁填词有 Wyman 同埋林海峰啦。咁啊，我今日拣嚟呢一个版本就系 Snowman Remake 嘅林文龙啊。 你在一百万年后，我在一百万年后。都等对方等到下唇都生锈，干什么止住长寿？继续因痛造成咒，不敢对准心爱对象差米讲感受。 不过，系咪怕电话会打错？ 喂，搭错线啦，文斌。 不过错过咗你仲差。打通咗讲乜先？讲啦，一于讲心交交心，倾一倾通先。哦，你要放轻，试下扮下正经，总好过无无聊聊啊。 逗人哋笑，不必送表。 喂，快啲睇睇表，就天光啊，等几点先出招？ 你在一百万年后，我在一百万年后，不分对方等到下旬都生锈，干什么痴住长寿，继续应当做成就，不管对准心爱对象差。 又会唱 K， oh yeah， 斗靓就冇机，但你对嗰个亦算 OK， 使乜你咁客气？ 总归你要试一次， 咪再嗌切碎， 咁怕死？ 等叔叔教你用手指快快脆打米油儿， 谂咩啫？悄悄话佢几抵食， 甜美有趣致，佢好孝顺，你又知唔知？ 仲快啲，紧啲，再出力啲，送花送牌做粉丝， 仲 SMS 扮打字叻，揸住个电话唔讲做咩啫？ 你在一百万年后，我在一百万年后，不分对方等到下旬都生锈，干什么只住长寿，继续饮汤做成就。 啱啱听过呢一首呢、這个版本， 哇， 有嗰啲 好有 swing 嘅 feel 啊，好正啊！ 呢一首林文龙嘅 Snowman Remake 嘅， 系 好啦，咁啊到你咯，准备 好受屎未啊？ 唔惊啊，你今日呢、這个， 我用你嘅咒语对付你啊！今日 好啊， 你头先系咩啊？全港首个， 唔系首个，唔系首个，即系嗰个 少有嘅一个好前瞻嘅全 CG 嘅 MV 啊嘛，系嘛？ 系啊，嗰啲前卫嘢啦， 非常之犀利啊！我今日揀嚟呢一个咧， 再早过我嘅一个全 CG MV 嘅歌， 再早过你，再前瞻啲，不过唔系 CG， 系 首张全港首创 3D 唱片封套 ，3D 唱片 ，3D 唱片封套，1988年嘅唱片， 系 嚟自于， 系咪真系首个噶？ 系，因为呢一个嘅唱片封套嘅 designer 系陈又健先生啦，咁、哦、系一个非常之有名 嘅 friend 嚟嘅，因为系。所以你 哇点咁乱咁乱 咁 高攀啊！见 你咁 firm， 即系因为呢一个真系非常香港非常之出名、非常之出色嘅设计 师 啦，亦都系得到呢个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嘅奖项啦。 哦， 所以你头先话咩？我个 friend 哇， 冇人话你唔可以识啲咁点 咁高攀啊？唔系咁，但系因为咧，即系陈友坚先生都真系为香港好多好知名嘅 artist 去设计个唱片封套嘅。咁、而哥哥呢一张嘅Hot Summer 咧，1988年咧，其實就非常之厲害嘅，因為佢點樣首個 3D 設計咧，佢黑膠版咧係連埋嗰啲紅綠色嘅 3D 眼鏡會俾埋你嘅。 睇下睇，我想睇下個。 而家呢個實物我就唔喺手啦，我有隻 CD 版喺度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嗰個線條上，你會見到係好多 以前嘅 3D 系咁噶嘛， 即系 RGB 嗰啲色咯。 系啦，有啲 RGB 嘅颜色，即系红、绿、蓝嗰啲颜色咧，散开少少咧，咁然后你戴翻副嗰啲红绿色嘅 3D 眼镜，你就会睇到个 3D 效果咁样。咁、哦、而当时咧，即系而家佢嗰个嘅唱片封套啦，会见到啊哥哥张国荣啦，咁然后就有啲 海滩 啊，有个蓝天啊、彩虹啊，有啲立体太空人啊、陨石啊，咁样好多唔同元素做背景啦。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呢，即係呢啲圖像你擺喺而家呢個科技底下，你會覺得啊一定係用電腦畫出嚟啦，係咪先？咁但係當年就唔係嘅，佢係一層層用一啲相呢，再用埋唔同嘅一啲紅藍色嘅印刷呢，一層層咁樣編咗出嚟之後疊上去。 佢而家試緊純粹鬥雞 啦。你而家啲嘢睇唔到嘅，啲嘢唔係原版啊，唔係嗰個黑膠版本啊。因為如果你哇，而家嗰個黑膠版本都賣到好貴，真係因為買一隻少一隻而家。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幸屋企有收藏到呢張嘅 Hot Summer 咧，就好好保存啊，真係好珍貴嘅一張專輯嚟。 會唔會唔知咧？如果屋企有，但原來以為係個 design 係有唔同顏色咁樣搭 咧 咯。未必諗起 最緊要係咩？最緊要係你屋企有收藏，你千祈唔好整唔見我副 3D 眼鏡。 你唔好喺度攞戲院嗰啲，可能都未必得。 但係而家戲院嗰只已經係新嘅技術咧，唔係嗰只紅綠色嘅 3D 眼鏡。 因為個重點係其實內頁裏邊啲歌詞咧，佢裏邊一啲插圖，即係譬如。里面有譬如哥哥嘅呢个嘅都系用 紧，都系用咗嗰个技术，都系你戴咗副眼镜就会望到一个 3D 嘅效果喺度嘅。 劲喎、啊，嗰人系用我嘅咒语打翻我嘅咒语，你呢个都好劲喎呢个 design。 咁所以即系呢一张唱片，即系大家真系如果有兴趣睇，甚至如果冇记错，最近有啲嘅展览馆入边都应该会见得到嘅，就系专讲香港一啲好经典嘅专辑。唱片封套嘅一啲展覽咁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其實主要講緊個唱片封套，不過亦都帶嚟呢一隻好重要嘅作品啦，因為亦都係呢張專輯嘅title 嘅一隻作品，就係你知哥哥張國榮啊同名作品就係 Hot Summer 嘅。 令沙滩加倍热烫，仿佛蒸汽房，我的手心也流汗，高温怎去挡，像非洲中状况，呼吸都燥干，血管冲击似潮浪，在抹汗 左侧旁， 像风寒 小风寒， 没法作状，令沙滩暗中闪躲，风沙变得放荡，多么吸引风光，心窝向他猛撞，思想已走光，他于十里躺，令肌肤多了有汗，束松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得找修理厂，但似封锁已无望，在抹汗 左膝旁， 像风寒没法作状，令沙滩暗中震荡，风沙变得放荡，人风光，心窝向他猛撞，思想已走光，像风寒，没法作状，令沙滩暗中颤抖。 今日呢个几好，我觉得呢个对立面 系嘛， 都系 同一个主题啊吓。 系啊， 咁啊，再次为大家介绍啊，你有呢一首嘅嚟自哥哥张国荣嘅《Hot Summer》啦，作曲嘅朋友系卢东尼，填词有潘伟源，编曲系船山基己啊，监制咧亦都系哥哥张国荣同埋呢个杨乔庆嘅，有呢一首《Hot Summ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垃圾收费生效日期延至八月一号，当局公布14个处所下个月一号起实行先行先试计划。根据环境及生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首批先行先试的公营房屋是荃湾满乐大厦安宁楼、柴湾连翠苑。私人住宅方面，包括设有业主立案法团的九龙城城龙居、三毛大厦、深水埗北河街15、17号和长沙环道58号。商场就包括大埔新达广场、屯门卓尔广场，食肆就有金钟海富中心、大家乐、新蒲岗新光宴会厅等。西九龙政府合署和两间院所院舍亦都纳入计划。当局表示，先行先试计划期间会向所有试点免费提供指定袋和标签，并会在过程中收集运作数据和透过意见调查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检视他们的准备程度和可能遇到的问题。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侦破一宗涉嫌利用中型货车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物品，包括大约25公斤干鱼肚，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拘捕一名货车司机，他被控一项企图输出伪劣仓单货物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从开罗转抵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今次是布林肯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预计他将会就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分发问题和以色列政府对话，并敦促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有雾。下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入口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欣澳站。另外，柴湾道爆水管嘅封路安排咧有更新噶，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渔湾村嘅快线同埋中线而家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和西行荃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公园一段车多，再加上后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的。另外，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最近 Idris Elba 咧亦都同 Defected 呢一个嘅 label 咧签咗一个多单曲嘅合约，即系换言之，将来佢都会有唔同嘅歌曲喺呢个厂牌度推出嘅。但同时咧，其实佢自己2015年咧都创立咗自己嘅厂牌，叫做 Seven Wallace。听呢首 Girl with the Bat 咧，就系喺呢个厂牌推出。 One time for the girl in the back with the bat. One time for the girl in the back with the bat. Just like that, like that, like that. One time for the girl in the back with the bat. Just like that, like that, like that. One time for the girl in the back with the bat. Just like that, like that.Like that, like that, like that. Staring into the deep abyss, looking back on my life and all the things I left, all the things I left through my fingers. Now I can't hold on to the past. Moving forward, I'm coming, I'm taking over.All the things I let slip, no more, no more looking back, no more, no more looking back, no more, no more looking back. All the things I let slip, all the things I let slip. 呢首作品叫 No More Looking Back 啊，亦都之前喺 Defected 呢一个嘅 label 嗰度推出嘅作品，而合作嘅单位就犀利啦，有呢个 Inner City 啦。Inner City 里边其中一位成员 Kevin Sanderson 咧，其实佢亦都系即系称佢为啦 Techno 三雄嘅其中一位成员。亦即系当你喺底特律嗰度将 techno 呢个音乐即系一步一步演变咗出嚟嘅其中一位重要朋友，后嚟亦都会组成咗 Inner City， 亦都喺呢首歌度同 Idris Elba 度合作。唔单止系喺音乐制作上面合作，其实系喺演出上面咧都有共同演出。Idris Elba 咧同埋 Kevin Sanderson 就试过 back to back 咁样一起玩，可想而知唔单止佢制作啊，佢打碟嘅地下技巧都系备受认可嘅。一路都讲紧咧 ，Idris Elba 佢都系一位演员啦。跟住落嚟听紧呢一首作品咧，呢一套电影咧佢有份声演。一套电影叫做《The Jungle Book》，中文有人亦叫《森林王子》。 听呢首作品嘅名咧叫做 Trust in Me， 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 Idris Elba 所做嘅 remix。原本嘅版本嘅风格就系头先听到中间嗰段嘅音乐嚟嘅，亦都嗰个版本收录咗喺原声带碟啦。咁呢套戏当中，即系就 Jungle Book 咧 ，Idris Elba 就系饰演一只老虎啦，去制作呢一个 remix 啦。而头先咧嗰版女声咧就系都系饰演呢套电影当中一条蛇嘅女演员，就系 Scarlett Johansson。虽然都系 house 啦，但系 house 当中有好多唔同嘅分支啦。咁啊，头先嗰一首咧就比较 deep house 啊，呢首就 tech house 多啲嘅。有2023年啦 ，Idris Elba 同 Sasha Gigi 合作嘅 Oh La La。在他打碟演出方面 Idris Elba 我想最劲的除了 Coachella 玩的之外，同时就是为英国皇室的婚礼打碟演出，因为据说他跟 Meghan 和哈利王子都 friend， 所以那时他们结婚的时候 Idris Elba 就是负责做这个 DJ。所有的音乐全部都是 produced by Idris Elba 的，而这一首听紧亦都是他最新推出的歌。就用他的分身的名字 Idris IDRYS 去推出 Under 这个 Defected 的这个音乐厂牌。 为你拣嘅呢一首歌咧，有 Idris Elba 嘅新歌。喺 Defector 呢一个音乐厂牌推出嘅作品叫做 La Trompeta。下个礼拜一五点再见啦，拜拜。